郭林从耿伟那里知道乔家近况的时候是加油添醋后的版本。耿伟告诉郭林，乔家脑子可能有点不正常，要郭林最好做个 B 计划。 什么叫不正常？ 对耿伟的描述词感到费解。郭林在消化这段信息的同时，也把这段时间暴风的一些举动对照在一起。除非黑豹能够串通暴风一起演戏，否则乔家得到的信息准确度应该是极高的。因为最近暴风的举动也很频繁，他似乎在积极筹备着接手黑豹的势力和渠道，所以很多以前跟黑豹搭过线的人都在暴风那边出现过。耿伟看出了郭林的心不在焉，他本来再想说点什么，但是最终没开口。或许这俩人的事儿还是得他们俩自己去处理，外人的介入不过是多一个变量。 没事儿，反正你多注意乔家那小子吧。 摆摆手，这个话题耿伟不准备聊了。他把一张纸条放在茶几上。 乔家说，这个是紧急情况下他的联系方式，让我转给你。 郭林拿起纸条看了一眼，眉头皱了起来。他不知道乔家是不是故意的，他留下的竟然是米线店的电话。两个人在那里拥有太多的记忆，以至于郭林看着那串号码的时候，整个人有点恍惚。耿伟实在忍不住推了他一下。 怎么了？电话有问题啊？没事。 神志被耿伟拉回来，郭林尽量掩饰自己的恍惚。他和乔家之间的已经不是个简单的感情问题，那些无法逾越的坎儿，只会让过去的一些变得狰狞，甚至歇斯底里。郭林掏出随身带的戒烟糖，叼了一根。 黑豹失去货源，确实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接下来，就得给他一个希望。你有计划了？还没想得太周全，但是想要起一个制毒工厂，最先就得找到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人。这个人选恐怕有些麻烦。 要么找他们的人卧底进去，要么就得找个绝对不会引起黑豹怀疑的人。尤其现在暴风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黑豹身上，他有任何风吹草动，暴风都会盯着。所以这个人不但不能引起黑豹的怀疑，还得能应付暴风。这么个人似乎太难找了。耿伟也意识到了这点，他在脑海中拼命地搜罗可用的人选，但是一无所获。 如果真找到个毒师，万一情况有变，我们根本无法控制，风险太大了，而且队长也不可能同意的。 沈军要是知道他们胆大至此，估计能把他们活拆了。郭林比耿伟还清楚这件事，他头疼地捏了下眉心。 那就只能够再往虎口里送一个，但是送谁？ 实话说，现在的情况郭林和乔家都已经卷进浑水中了，耿伟实在不想再添一个进去。暴风这个人简直就是个无底洞，为了抓他，前赴后继的还不知道要送多少个进去。郭林心中倒是有一个人选，不过想用这个人也稍微有点麻烦。 你怕不怕被我们队长骂？ 郭林这句话是对着耿伟说的，但是实话说，耿伟没听懂。 啊？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，混音绅士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 不行， 沈队啊，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 沈军听耿伟叽叽咕咕地说了半个小时，只挤出来两个字： 你现在说的连一个具体的行动都不能算，你的卧底时间是多久？你的计划具体是什么样的？你打算多长时间收网？难道你让我把人从云南借调五年？ 沈军头都开始大了。自从郭林离队，耿伟就跟吃错药了一样，有事儿没事儿就给他出难题，而且都不是一般的难。说起来，这小子根本不是他对上的。 耿伟内心深处除了诅咒问候郭林的祖宗十八代，也基本上没别的想法了。郭林的身份不适合现在暴露，所以麻烦的事都是他出面顶。问题是他招谁惹谁了？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，耿伟也只好搬出杀手锏。 沈队，刘宇的事儿，郭子的事儿，咱不能就那么算了。这是最好的机会，错过了就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了。 耿伟提到刘宇，算是戳到了沈军的痛处。他攥着笔的手差点把手里的钢笔直接撅断了。咬着牙，沈军陷入了许久的沉默之中。 如果人调来，你的具体计划呢？ 我过两天把计划书交给你。 好，如果要做，就把那群败类一锅端了，而且只许成功，不准失败。 沈军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脸色都有些发青了。耿伟那一通的废话，只有一句让沈军心里动了一下。他确实不能让暴风这群人一直逍遥下去，因为他们不配。耿伟要了沈军的话，就没耽搁地离开了办公室。而沈军在拿起电话的瞬间，眉头又紧成了包子褶。说实话，要他跟那家伙开口，还真是个麻烦。乔家从知道郭林的计划是找个人来扮厨子，就一直在问耿伟郭林找的是谁。因为这事儿不是个小事儿，一旦这个人有问题，死的就不是一个两个人了。但是耿伟始终没松口，他只告诉乔家，到时候他自然会知道。而黑豹这段时间又一直在逼问乔家具体的进展，所以乔家简直是一个头两个大。跟警察合作就是这点麻烦，什么都告诉你是机密，除了被动配合什么都不能干。 妈的，这么一比郭林真是强多了。 起码那个时候郭林总会给他一个应对准备的时间，但是现在想起来，可能那时候郭林更多的是担心他的立场和处境，现在恐怕他是没了那个特权了。忍不住又回想起之前的种种，乔家心口还是习惯性的发闷，但是他怪不了任何人，说的不好听点，这也算是他自己作的。好在耿伟虽然配合度低，但是效率还可以，乔家这种煎熬也没经历太久。三天后，他接到了耿伟的电话。 人下午就到车站。 乔家拿到了车次和时间之后，就急急忙忙赶过去接人。耿伟一直告诉他，见到对方的时候自然就知道是谁了，所以乔家多少猜到了可能是个熟人，又不是本市的，需要坐火车过来。这个人选在乔家的心目中一共也没有多大，所以见到杜子平的时候，乔家露出的并不是意外的笑容，而是早知如此的了然。但是现在的杜子平却跟他记忆中的样子差距的有点远，他刻意留了一头中长发，看样子像是三四天没洗了，衣服的搭配也将土字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眼神闪烁，皮肤粗糙，从头到脚都是一种流浪预备役的气场。乔家实在是很佩服这帮人。 你这服化倒挺专业的呀。 职业需要。 只有杜子平的话还是一样的少，他主动伸手跟乔家握了一下。 合作愉快。 乔家还是第一次正八经的跟人握手，搞得浑身上下都不太自在，他尴尬的挤了个笑脸。 其实我不是警察。 我知道，目标一样，就是搭档。 对于他们云南的缉毒警来说，为了某些特殊的任务，他们什么人都会启用，所以相比郭林和沈军他们，杜子平和黄静都是不拘泥于任何形式的人。乔家在云南的时候就已经了解过杜子平的为人了，他刚想开口，就感觉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。乔家了然地笑笑，拍了一下杜子平的肩膀。 走吧，那边催了。 笑容还凝结在嘴角，乔家点开手机的时候却脸色突变，他一把抓住杜子平。 走，出事了。 信息是耿伟发给他的，只有一个字，走。杜子平拎着包跟乔家一起疾步往车库的方向走，但很快乔家就发现周围有几个人开始往他们这边聚拢。乔家心知不妙， 跟杜子平脚下又加快了许多。但紧接着在他们眼前也出现了神色不对的包围者，他们这是被人瓮中捉鳖了。乔家和杜子平看不透对方的来路，只能戒备地往后退。乔家脑海中转了无数种可能，甚至想到了是不是警方的行动，但是很快这个念头就被打消了。如果真的是警方，完全可以更晚一点再动手。就在乔家拼命琢磨着脱身的路线时，对方有人已经逼到了他跟前。